哈哈哈！ 霸王之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早晨，今日嘅嘉宾系 谢安琪。 Hello， 早晨， 早晨， 我上嚟揾你寻仇。 寻仇， 你头先已经讲紧， 我哋已经讲紧啦，讲紧寻仇啊，因为佢话要开个群组喎，系啊，系我老公嫁咗俾电单车 关注组，系啊，但系嗰个始作俑者系你喎， 唔系我， 嬲晒啊，真系，我头先行过先见佢又喺度碌紧电单车同埋啲 boot 啊，你 佢咁噶， 我中毒太深啊，真系。 我唔系中毒太深，我系啱啱中毒啫。譬如好似 boot 咁样咧，我系仲未买嘅，系啊。但系有一个 有又揾到新嘢啦。 有我身边有个中毒好深咧，我知佢已经有三对啦。 哦，系咪我隔篱个人嘅屋企人啊？ 唔系啊，我唔 知啊。 我唔系，系我唔知你知唔知佢有三对，我死啦。 影响我哋夫妻感情。 所以快啲加入嗰个群，系真系有呢个群组噶啦。 但我而家真係 我老公教俾電單 車，我真係有自從我post 過一次，我話我開始學電單車。 係係，你都學電單車。 其實好多朋友咧，真係會私信我咧 ，send 啲靚車俾我咯，係介紹啲車俾我揸啊。 唔係，但係有一樣嘢係最即係我覺得係真係犀利嘅。佢犀利嘅地方係咩咧？即係我身邊一啲朋友係唔中意電單車啦，或者冇你嘅電單車啦。咁佢突然之間覺得最犀利嘅地方就係有一日咧，謝安琪出咗 post， 佢收咗個生日禮物。系啊， 但我系冇牌嘅， 系啊，佢冇牌嘅， 系啊， 但系最重要嘅嗰架唔系普通电单车，系一架棍波嘅电单车， 系啊，好神怪， 即系话佢，即系佢要考电单车不特止，佢仲要考 棍波， 好受鼓励啊， 好受鼓励， 好受鼓励， 系啊，所以呢个爱系好难可以明白到，就系因为你 唔好喺度兜，根本系影响咗我哋夫妻感情。 唔係，我又講唔係，咁又唔係，佢真係好渴望你同佢一齊分享 相同 嘅愛。 佢而家喺度兜，你明明每個禮拜日朝頭早， 係啊， 我啲小朋友有冇啲慘啲嘅音樂戰底啊？啲小朋友出嚟，媽咪咧，爹哋去咗邊度啊？咁每個禮拜日唔見咗， 失蹤人口， 一起身就冇咗。 我哋好守規矩嘅喎，我全部12点就翻屋企嘅咯。 但係啲小朋友好早起身啊嘛。 係咩？哎呀！要夜晚同佢玩硬啲先得啦， 希望啲靚仔著硬啲先，你真係。 不過真係，我哋嗰度都有好多係好多屋企有小朋友咧，個個都喺度12点咧， 就要翻去。 係交人交人交人，咁個個就啤啤聲就翻屋企。 同埋成個下晝雖然係喺度，我想講，但係成班人係咁喺度研究影咗嗰啲相，自己喺度陶醉。 因為嗰日晏晝就睇相， 即係成日喺度對住個電話陰陰笑。 但係最重要係佢係幸好，佢唔係睇住其他麻甩佬陰陰。佢睇住自己， 但其实都好恐怖。 佢系睇住自己， 自己喺度睇， 系好开心噶。 你明唔明？佢哋系每个礼拜有主题 嘅， 即系你会谂啲主题， 啲衫啲主题， 大家要衬晒衫咁。 我唔系得一个碌嘅咩？譬如嗰架车， 唔系，譬如今日系夏威夷，咁咪夏威夷。 同埋佢哋都唔系一款车，佢哋有阵时咧系揸另外一款车。 你讲出咗重点啦，小仪，系啊， 唔识嘅我都见到啦， 喂。有一啲車係巡航車就大啲嘅，咁就多啲箱嘅。咁有一啲咧就係細架啲輕巧啲嘅。咁輕巧嗰日咧係應該著翻啲軍綠咁樣。 你睇佢，你睇佢咧。所以而家佢即係成日啲時間就係用嚟襯衫啊。 係啊，我見佢都係 襯衫啊。 佢真係幾犀利喎！佢哇！我覺得佢都係。我明白點解佢同你嗰、那個即係、就是、恩愛程度咁高，就係佢一定係唔中意。佢中意起上嚟都幾勁，好 into 喎，佢真係好 into 喎。即係譬如好似我哋，譬如有啲有時我啲即係 boot 咁樣啦，因為有時揸電單車會有隻，因為我哋揸舊嘅電單車 啊， 咁我哋會用一啲舊嘅 engineer boot 啊 ，engineer boot 咧成以前係嗰啲。喺火車裏面啊，產煤嗰啲啊，嗰啲人著㗎， 咁佢又係咁樣同我介紹一次， 係啦，唔使擔心，我而家同我嘅聽眾介紹，等所有人都同。 但你有冇同你另一半介紹啊？ 有，我講一次嘅，咁佢咁跟住咧，梗係要啦，點解唔佢第佢呢啲咁。amazing 嘅嘢，佢唔同佢知， 佢自己係有車， 睇唔到 啊！ 不如你問下 產煤嘅， 咁又咩嘢？做另一半嘅人， 產煤嘅 啫， 即係無端端，我哋兩夫妻嗰個對話就係嗱，你知唔知呢啲波咧就係啲人嘅產煤，係 啊， 即係嗰對話喺呢度， 唔使諗啊，佢係佢番説話喺我度嚟嘅。 不過我都佩服你，真係啊，即係點解吸引到佢，即係突然間咁中意電單車，係因為你真係有好多好有趣嘅嗰啲 back story。 因為本身個文化好長啊嘛。咁跟住然之後，但係我真係我覺得最有趣係我真係估唔到轉個頭，佢三十年代嗰啲佢有一款，誒七十年代佢有一款， 係 啊八十年代嗰款佢已經有三對啦咁樣，係啊， 佢好快揾到咗， 好快揾到啊， 快啊！ 佢仲要令到你都學電單車，嗰下勁喎。 唔係我想了解下有咩咁開心啊嘛，即係我覺得佢真係開心咗好多啊，開朗曬， 開朗咗啊！哎呀，真係好啊，真係， 係啊，好開心啊！ 不過唔係嗰個自由自在係真係，如果大家可以即係喺香港嘅星期日啦嚇，即係悠哉悠哉， 仲要 做啦，即係當然唔係翻工啊，又或者你知啦，即係如果我要做外賣嘅咁樣，即係心理好難享受我咁樣，但係喺中間你可以享受到嘅嗰個就係你好似我叫低空飛翔。 浪漫， 将自己嘅罪行浪漫化， 惊佢哋呢班人。你哋 feel 唔 feel 到嗰种恐怖？ 你 feel 唔 feel？ 你真系冇 feel 过低空飞翔？唔系你试过低空飞翔，你就明白。低空哇，低空飞翔， 好浪漫。 我着住低空衫飞翔得唔得？ 你系飞机场个大 佬，你冇理，哎呀，你话飞翔到？ 系啊，见阿谢安琪喺度讲啲咁嘢添，哎呀，你搞到我节目嘅质素低晒，自然真系，无端讲咩低空飞翔， 咩话低空飞翔啊？应该男仔同女仔都可以享受下嘅。 勇士 啊，小儀你真係衰。好啦，我哋今日唔好講咁多呢個先。雖然都係謝安琪近排嘅生活啦，係啊。喂，幾時考啊？強制考咗噶咯喎。 冇咁快啊！我年尾先考啫嘛。 年尾先 要。 要啊！有好多人考啊，因為香港疫情嘛。咁跟完之後，大家出唔到去啦。咁所以好多朋友就喺香港。 我之前都好多人學噶啦。 係啊，咁因為嗰排考車，因為去送貨啊，即係真嘅。第二係真係好多麻甩佬，好似我哋咁樣。 我而家先發現。原来即系咁多人中意电单车， 系啊，好多噶，又多唔同类型， 系啊， 系咪好多？ 好多唔同嘅款啊，同埋 系啊，同埋好多唔同嘅款， 多数女仔咋？呢个 系啊，呢 个真系。真的路面我见到好多女士嘅， 系啊，好有型啊！ 你快啲整首女骑士嘅歌啦， 系啊。 嗯， 你冇輸蝕啦。 其實好多人都要叫我咁。 係啊，咁係你老公整嗰首咯嘛，到你另一首， 係喎， 優雅嘅另一種 女仔版本 version。 係啊，即可以 可以諗 可以諗下低空飛翔呢個方向。好，轉個頭，轉頭先我哋再諗下歌，因為今日主力係開咗個頭，但我哋傾咗少熱身，講咗電單車先，跟住要講謝安琪嘅歌啦，係嘛 ？OK， 好。Yeah, he. 就让我用这几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野心多精彩，那载满人意到达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所以我对你在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解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更可爱，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 Yeah, yeah, 外间冰封，所以我对你在着紧，但只之间 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形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共犯、哦、这一秒宇宙停顿，两颗心在跳，迷迷糊糊没有别人，只在逍遥、哦哦、谈琴爱如理性出发会被蚕食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军，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啊、或者嘴巴不信我对你肯牺牲，眼睛可不可看看我何其认真，神意何做出这种吸引，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我戒不到这种兴奋， 好啦，咁啊嚟啦， 系秘密先， 秘密先， 系 喂喂，一间个环节做咩噶？ 咪咪， 讲嚟听下， 都话咪咪啦。 咁神秘，讲啦， 咪讲咗咯， 讲啦， 咪咪啊， 咩咁巴闭唔讲得啫？ 咩咁巴闭？讲过好多次啦，咪就系、是、咪咪龙虎榜。 咪咪龙虎榜究竟关于咩嘅咧？谢安琪嘅秘密啊！ 我呢个真系一个秘密嚟噶、嗯，我真系完全冇同人讲过，因为太啰啦嗰件事、啊啊，我连张亚聪都冇讲过。 哇、啊！ 老公也不知道的事， 系啊， 老公也不知道。 今个礼拜日你可以攞出去威喎， 威 到话咗样嘢俾我听，你 而家会 啰 噶，而家听紧噶啦。喂，事完咧，我平日系好，其实我个人好目睹噶嘛，即、系你识咗我咁耐，我都系其实目睹嗰啲 friend 嚟嘅。咁但係我如果真係熟嗰啲呢，我係幾熱情嘅，可以 即係你嗰種熱情都唔係嗰啲大癲大肺㗎啦，係啦， 係真唔係大癲大肺，但係我都會係即係好親切呀，好熱情咁樣。咁呢，咁我有個朋友呢，就係、是、我入行真係識於微時一入行，咁一齊去做一啲即係學一下啲舞台技巧呀，咁啲訓練，咁呢嗰啲演技訓練呢其實係要好跳出框框呀、啊、即係你要好突破自己呀、啊，即係分享咗好多內心嘅嘢先研究到個演技啊嘛，咁所以我同一個即係佢本身已經係即係讀演藝啊，佢又有啲舞台經驗嘅人咧，即係被安排咗成為一組，咁所以我同佢係好熟啦。喺嗰幾個月嘅訓練裏面，咁我同呢、這個即係朋友 friend 男仔嚟嘅， 呢個就奇怪啦。 啱啱入行啦， 咪呢个奇怪，由啱啱入行到而家，你隔篱都有一个老公，系啊，都我认识唔识，咁啊认识你头先你讲系啊，做演艺 所有嘢， 系啊， 又唔系个老公， 就唔系佢，就唔系佢，咁你就， 所以我嗱，我好奇喺度停一停你个故仔先，你冇同佢倾呢啲嘅咩？ 佢知我同呢个 friend 嘅， 唔系我意思系平时你会唔会同老 都会啊，会啊，好学术噶我哋， 是系啦，系啊，是系啦，即系佢都真系中意研究演技， 中意噶，中意，佢介绍书俾我睇， 系佢好喜，佢真心喜欢嘛，因为系啊。 咁我同呢个人熟啦，咁即系大家又见过大家喊到流晒鼻涕咁样唱歌啊，咁嗰啲啦，即系会做呢啲嘢。咁所以嗰种 friend 系真系真系 friend 嘅。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做完呢、這、一个即系初初入行呢啲咁样嘅体验之后咧，我哋好多年冇见，咁我好多年都冇见，咁系去到我生完小朋友都好几年啦，即系讲紧系七八年冇见嘅、即系冇乜工作上大家冇乜遇到， 冇乜困到啦。 系咁我有一日咧就喺即系佢系演艺学生啦，咁我有一个睇完一个演出，咁我就喺演艺后台见翻佢。 哦，即系佢而家已经唔系学生，系应该系出嚟做紧嘢啦。 系啊系啊，咁、我见翻佢好开心，因为好耐冇。冇见嘛，咁其实我嗰个仲要系离远见到佢啦，咁、所以我系嗰种咧好戏剧性咁样，因为我哋玩戏剧噶嘛，当年，因为好戏剧咁样离远冲埋去，喂，咁样冲埋去，跟住仲要揽住佢咧，有少少兜咗一个360度咁样， 系啊，夸张啊， 系真系有呢啲咁开心嘅、即系去到咁 friend、 好啦，停低咗之后呢就搭晒膊头继续倾偈，喂呀好啦冇见啦咁样。你知道我个人其实唔系真系咁热情㗎嘛，但系嗰一下觉得好耐冇见，真系有种开心。 热情就到咗啦。 系啦，咁我人生好少机会咁热情㗎啦，但系即系咁搭晒膊头去倾，喂你点呀好耐冇见啦乜乜乜乜乜咁样。讲讲下呢之后呢讲下讲下，然后呢我有一个位呢发现，因为我呢个朋友一直都好瘦嘅。咁喺讲下讲下嘅时候呢佢就係呀我都变咗好多啊，我呢的起心肝呢减肥，你知道我以前好肥㗎啦。咁我喺嗰一下呢我係吓你以前好肥。跟住之后佢又开始讲返，你知道你以前记唔记得啊，我喺边度做嘢嗰时呢你见到我即係食嘢唔定时好唔健康咁。死啦。你以前在那里做事的吗？跟住我想想，即去到某一个位置我都几肯定我认错了人。但我仲搭住他的膊头。 永咗360度。 我的内心是在那里那一刻是内心是有一刻死亡了。死了怎么算？ 但那个人是。哦，咁熱情 嘅，係啦，係嗰個人我都係識嘅，即係我都係入行好早識佢，係 白紙先， 同埋咧， 白紙同你 唔係佢，仲要嗰個咧，其實嗰個係一個，仲要嗰個係一個記者嚟嘅。咁咧，佢應該同我見面嘅時候係工作毛啦，即係唔係會去到咁熱情，即係令我嗰一刻個尷尬，我嗰人尷尬到咧係覺得佢會唔會誤會咗我喺呢行打滾咗幾年之後個人學壞咗咁樣？點解咁樣嘅？點解？ 咁世界嘅咧， 系啦，世界去到咁， 你都嚟到咁样 咧，去到咁样， 你呢招嚟噶， 你要出呢招揈360度， 同我扮嘅。 我嗰一刻就仲搭住紧佢个膊头， 跟住你冇谂住送翻手。 系啊，嗰个其实 我其实 就你开始难，系啊，你开始难啊。 好尴尬，我内心死亡，跟住再慢慢倾，慢慢倾，但都唔紧要，因为嗰个记者我系真系尊重 嘅， 因为佢都系我入行即系头几篇报道咧，即系佢都喺报道里边对我好多祝福，咁都系即系有时都会， 其实都系好朋友啦， 系啊，都好 嘅，幸好哥都系好朋友， 但冇去到咁样，即系我去到拗晒头，点解要咁样？ 咁又唔系，咁可能真系呢一个之后咧，令到你两个嘅感情又增进咗， 系啊，真系， 咁系一个。blessing 嚟嘅都。 自此我真係同呢个朋友呢就即係呢位记者朋友係多咗好多溝通。 係。 咁又交换返电话咁其后知道佢有啲新动向咁样。咁但係呢新嗰个朋友呢我係到而家都未遇。我都仲未遇返佢啦。 係呀。真係喺度尋人。 唔係我而家好驚佢哋两个听咗。真係好老。 佢哋好似样㗎佢两个。 其实本来唔似嘅，但系就系嗰个记者减咗肥之后咧，嗰啲佢造型上都好似啊，嗰个认错， 似当年嘅佢， 同埋嗰个系演艺嘅后台啊嘛， 所以觉得应该系呢一个 系佢啦咁样咯，同埋咁多年冇见，可能有少少唔同咗啫，但我冇谂过系认错， 呢个系唐伯虎点秋香，就系佢啦。扯落嚟， 唔係你又可唔可以？唔可以 佢又最難 就咁多套電影，你係又講有你講法，你一冇乜見到戲講嘅你，你近排啱啱睇完《唐伯虎》，成日《唐伯虎》成日話我係點抽香，我係邊個啊？我係邊個？ 你係邊個嘛？你啊，哎呀死啦！ 我搞錯， 竹之山， 竹之山嘛，我係竹之山，你都唔知， 激情唔 係 你啦， 我唔係竹之山啊，我係竹之山。好啦，呢个都几夸张喎。 呢个真系 认错人系认错人去到咁亲力啊！ 而嗰个动作系啊， 要揽个360度。 即系你就咁样离远，喂，嗰下如果认错都尴噶啦，已经。 系啊， 我冲埋去。 系冲埋去。好啦， 跑。 呢一个我哋记录在案啦，睇下究竟有几多啦。 系，我哋嘅听众睇下俾你几多分啊！而家上去我哋早报王 Facebook fan page 好大牺牲啊！ 讲出佢人生其中一个语事啊！早霸王， 咪咪龙虎王， 好啦，嚟啦啊！ 系 咁啊，交俾你啊！ 好啦，咁我哋呢就揀咗头五位嘅比分嘅听众啊。 嗯，先嚟打电话最先放上网嘅。 冇错，先嚟呢一个 Bia Kelly, 十分。 哦、十分 哇。 多謝啊。 跟住，好啦，跟住係啊， 跟住你個 認錯人唔係好勁嘅啫，依個都唔係太犀利啊。係，我覺得係。 跟住，哇，劉德華都嚟喎 ，Andy Lau， 十分， 耶！ 跟住到呢個 Andy 啊。8.9 分 ，OK， 逼声就系呢个啊。 跟住到 Winnie 10分，嚟到最后 Bon Yo 5分， 10分 ，Case 有好多10分啊， 好犀利啊！ 你个平均分系9.78分， 耶！ 喺嗰个阿张继聪咧。 高过张继聪好多， 比 我而家即刻揾下先。 系啊， 张继高过张继聪好多啊， 好多 好多啊， 吓好多。 张继聪，咦，系喎，张继聪秘密系咩啊？ 所以我而家要翻旧， 翻梦打 打你打个女啊， 打个女嘛。 张继聪第17位， 系咩？ 十七位，而你可以翻去威啊。 我威过佢， 你第5位啊！ 哇， 9.78分啊！ 佢要出动 胜我嘅人， 佢要出动打女 嘅女，记得佢话同个女瞓觉。 记得啦，我到而家都仲喺度闹紧佢。系啊，谂下个女同佢瞓一阵都俾佢咁样打，你唔谂下长期瞓喺佢隔篱嗰个人， 受过几多拳？ 受过几多拳啊？唔系，佢嗰排啱啱系要拍打拳， 系啊，拍打拳 就冇办法。 系 佢又唔系普通人，佢一嗰排系嗰样嘢就系嗰样， 因 为好鬼投入。佢嗰種 into 就真係，譬如佢近排係跑步啊嘛，佢啲肌肉唔見咗，因為佢出嚟同我講佢，我而家嚟緊要跑長跑做馬拉松，我望，我話你摸下你個胸，我話你應該搞唔到喎。 佢扁曬，係 啊，跟住佢，我見到佢當其時嘅眼神係你挑戰我咁樣，即係我 feel 到佢眼神，即係 feel 到你挑戰我，佢冇出聲嘅。兩個月之後唔見咗個胸， 係啊， 佢成副身冇曬啲肌肉，跟住之後啲肌肉落咗個大髀度，佢個大髀啊，哇！我諗佢而家一實得得， 好堅啊， 跑好勁啊，又 係， 佢真係，所以佢愛一樣嘢上嚟，佢真係翻唔到轉頭。 係啊， 最慘佢愛好多樣嘢喎，佢又要健身，又要跑步， 佢而家都冇操個身啦。 佢而家佢都仲有㗎， 都仲有， 不過佢就唔會崩大自己，係咯，即係 keep 住啲肌肉嗰個叫運動量。 系啊，佢而家跑步，我冇理佢啲成績啦，因為已經唔係我能夠即係聽得到。 所以我咪想嚟尋仇咯。 唔係喎， 其實佢星期日放假，仲要俾調咗出去。 佢而家一個禮拜跑步係最少嘅，我以我所知一個禮拜3日佢係練跑嘅。 跑啊，係跑好多而家。 佢一個禮拜 咁死 啊 啦，三日練跑。 係啊， 本來咧 一日練車， 跟住每日都做 gym。 係啊， 跟住佢睇劇本又唔準嘈佢。跟住。佢自己有好多私人時間，整下呢，整下路啊，抹下車啊，整下啲 boot 啊，襯下衫咁樣。 有幾多時間俾你呢？ 所以星期日你仲要全日咁樣。系啦，我同我啲小朋友点面对？ 唔系最惨系咩呢？其实有几个礼拜佢冇嚟，我唔敢讲嘢。 嗱，阿聪有冇即刻 message 你啊？嗱，冇讲，大哥，个礼拜出啦，个礼拜 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上 个礼拜啦，佢今日话开工啦， 上个礼拜有，上个礼拜有。 喂，其实系攞翻啲旧相办之前，即系啦，攞翻旧相就话，我今日有出车， 所以啲相好紧要噶，我哋啲所有麻甩佬系一定要影相噶， 即系食粮就可以冇嘅时候。 唔系你翻到我边知你系咪真系出车？ 系啊，边次边次 相就系最好嘅证据啦，系啊。 唔好讲到咁样，根本你哋就中意影相，睇自己啲相成班， 唔係 好恐怖， 係得我哋個車 group 係咁嘅。 你哋班 man 毛啊 ，man 毛 ，man 毛 ，man 毛，呢班 man 毛，一班小臘肉係嘛，一班大臘肉，一班臘肉團，係啊，我哋叫做周日臘肉團。好啦，咁啊，恭喜你啦，咁啊贏咗 第五 位，好啦，咁翻誒，真係冇咩時間，我哋成日關，係我哋唔可以。 係，要講下你只歌離不開啊嘛， 係啊， 我快啲即刻去啦，快啲去。 喂呀喂呀，佢哋想问乜鬼啊？ 佢哋咪又系问呢啲， 又系问呢啲。 转咗个玩法啦，咁咧你咧就已经系摆咗一啲问题想我哋问嘅，咁啊亦都希望咧访问嘅时候啲人会问嘅，咁我哋就估究有咩问题啦。所以咧郑安琪一睇一褪后先， 我哋要开会， 匿埋我哋开会。 系 郑安琪离不开，咁啊自己啊做晒所有嘢咁滞啦， 前线 编监齐晒啦， 做晒。 咁啊，我哋有啲咩问题要问？ 我想问啊，点解系好中意啊？定係好得閒咧，即係你無啦啦攬咁多嘢做喎。 我覺得好得閒，因為佢老公冇時間俾佢，我覺得佢好得閒。 煩佢 係啦，冇太得閒，所以不如攞翻多啲時間擺自己嘅歌嗰度啦。 唔係，不過呢個真係，我覺得一個歌手咧，去到某一個個即係 地階段啊 階段咧，佢就會做呢樣嘢。呢個係必然嘅，因為佢發覺啊，我做咗咁即係唱咗咁多歌，係咪有自己嘅諗法啊嘛？咁佢嘅諗法係。 希望完完全全屬於自己，究竟係點樣？我覺得呢個係咁樣，所以我覺得唔太特別啊。 喂，如果你講諗法，我都想。 反而我都應該，我哋應該，佢應該想我哋問佢裏邊個故事。 故事啊， 係啊，喂，我想知點解有幾條友成日跑嚟跑去。 我哋想讲 MV 啊，你想 MV 啊，系长期有人跑嘅， 哦， 都唔系有， 你唔得，你 唔 出得嚟啊， 唔出嚟啊，我哋开会先，你唔好听我哋开会先，一阵先讲。 即系个表达咩嘢咧？因为成日都跑嘅， 哦， 即系个自然啊嘛，因为佢讲紧，因为佢里边系讲紧 离不开，咁 咪 想跑啊？ 系啊，即系个春天啊，咁佢离开啦，咁样，咁佢系啊个美好嘅世界走啦，咁样啊嘛，夏天到啦。咁佢講， 但 係 唔係喎？如果你留心佢哋嘅表情，個跑嘅時候係唔開心嘅喎， 咁佢離開啊嘛， 只係逃跑， 唔係佢走啊嘛，即係佢啊美好嘅嘢都走啦，咁佢梗係 傷心的跑嘅喎，即係唔係有個希冀嘅跑嘅喎， 即 係 唔 係 追住翻佢， 咁即係點啊？即係咩？你想問咩？ 我覺得係想逃離一啲過往嘅一啲唔開心嘅嘢咯，唔係追 啊。過去係開心嘅。 我覺得過去係唔開心，因為咧呢個 MV 咧，如果你再細睇，因為我真係睇咗，我睇咗，其實我琴晚睇咗兩次，我之前佢 plug 嘅時候咧，我睇咗一次。我睇嘅時候咧，其實咧，唔係啊，之前好早已經派咗呢個 MV 上拍 plug 嗰日係嘛 ？plug 嗰日 係啦，嗰陣我已經睇咗，咁咧我就已經咧，我已經睇到咧。唔係開心嘢嚟㗎，係極度唔開心嘅嘢嚟 㗎。我又唔係，我覺得本來係開心，而家變得唔好 嘅。係啊，因為咧，我就想問啦，而家我嚟啦，我就想問條問題咧，我就覺得，因為其實入面有真係的確好多符號嘅，快亦都好快嘅佢嘅影像，但係我關心嘅就係嗰餐飯，因為個男主角咧，佢坐喺度食飯咧，好有趣。咁多美食嗱，佢又有蛋糕，蛋糕 suppose 代表開心啦，即係如果我覺得重要嘅蛋糕係靚嘅，有顏色嘅，咁跟住又有啲擺得好靚嘅，我哋向往嘅，譬如一啲日式 feel 嘅一啲餐喺度，應該食得開心嘅。但係個男主角咧，佢食一啖喊，就算佢笑住都係苦笑，即係佢係唔 enjoy 呢餐飯， 貴到喊。 其實係啦，未必佢真嘅環境又唔係俾你感覺係貴到喊嘅一餐嚟嘅，好家常便飯嘅。好好問題就係問，究竟呢餐飯佢代表住係咪人生啊？或者點解每味餸其實都係一個故事？ 即 係 呢餐飯個符號。 其實係啦，係演繹出嚟，原來每味餸呢嚿蛋就係過往可能佢出生嘅時候有啲關雞蛋。 佢作為呢首歌嘅填詞係咪？當然對，即係個 MV 嗰啲係啦，都係佢嘅啦。 係啊。 但我即係佢一手一腳啦，咁我想問下，點解唔問下佢嘅詞咧？ 詞留翻俾你問咯。 好， 係 一陣間下題問啊。 好， 好，我問翻鄭， 我就問過係啦，嗰餐飯。 好，鄭琪可以入嚟啦。 係， 好 ，Hello，Hello， 我哋嘅問題係， 問題係究竟啊，你個 MV 入邊咧嗰餐飯咧，其實係咪寓意緊一啲嘢嘅，定另外一啲故事喺嗰度發生嘅咧？ 係，好。 是好好啊你，我哋真系讲紧嗰个料理即人生啊， 哦， 即系人生系即系五味杂陈啦，咁所以食每一味餸咧就带翻去一个回忆咁样，所以 真系每味餸 系啊，即系有时系开心嘅，有时有啲可能都未明白，有时有啲就系可能有苦有乐咁样。 有酸有甜咁樣， 所以蛋糕都係代象 徵。其實個蛋糕都好靚噶，因為我哋有句歌詞係天陰缺月有時咧，所以佢其實有陣時係完整嘅，有時係缺咗一角嘅。係啊，咁所以鏡頭有時影到佢係崩咗一忽，有陣時見到佢係完整。 哦，哎呀，呢個我就未睇到咁 detail 添，我又未睇到咁 detail 添。哎呀，我要再攞落，我要再攞落。 一啖就係原來係。 哦，原來有崩到， 翻嗰個歌詞，咁冇使，係咪每一個畫面裏面 都 對應翻嘅？ 或者環境 對應翻符號 有啲嘢㗎，係啊，即係譬如有一個係好想講嘅就係女主角咧，即係佢入邊追求住，好似係一個女仔啦，好似一個對一個女仔嘅回憶啦咁。佢嗰件衫咧，最後係變成咗，即係個顏色嘅色調咧，係喺佢身邊一幅好靚嘅畫。 哦， 係啊，呢個好中意個，即係我哋 art direction 佢嘅心思 個意念嚟嘅。就是他喜歡就變成他的隔離的， 即好像他人生即曾經啦，曾經一些經歷開心又好不開心又好，但最後都成為他人生 一道美景。 那 Marco 他問他說那個 很多奔跑的， 但他又不開心的，是 的，是 的， 我都系有好多次跑嘅，佢有啲就 可能真系跑得好辛苦嘅， 好熱啦， 真 係本來係開心， 我地鐵鬥快， 佢係應該佢嗰個跑咧，其實係有幾次嘅，即係譬如喺黑暗裏面有跑啦，黑暗裏面跑就係講緊追尋緊一啲嘢嘅時候咧，咁佢。 我哋系特登打咗啲光喺佢身上咧、嗯，就算喺黑暗里面，希望佢揾紧方向嘅时候，都要明白你自己就系嗰一道光、 嗯， 黑暗里面嘅光系你自己。嗯、你点样即系觉得自己好似揾唔到啊，好辛苦咁嘅时候， 因为你自己就系啦， 你都要明白你本身就系嗰道光。咁、嗯、有啲时候佢跑就系一啲可能追寻紧一啲嘢啦，咁、嗯、然后有种即系好似。将自己嘅汗水啊，将自己抑郁症跑走去咁、哦、样咯， 又汗带走嘅，即系好，即系每一个跑都有唔同嘅感觉。 有几次跑嘅系啊。 哦，嗯、好啦，咁啊，咁我 Marco 应该趁翻你最前嗰个问题啦，系咪好得闲啊？应该， 我发觉样样嘢都自己嚟。 因为我发觉咧， 样样都自己。 原来里边咧，每一个画面咧，每一个歌词都咁 样。 我都系揾翻啲简单嘅。 如果要嘢， 我谂个拍都系最简单 易啊，定系得闲咧？ 依、這個好像最穩陣，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哋冇一條問題問得盡喎。你諗下，佢裏邊咁多，邊問得曬啊？ 係啊，真係每一樣嘢。 我似乎我要收起阿小儀嗰條問題，我係出 Marco 嗰條，Marco 你嗰條， 究竟係好中意做好多嘢啊，還是而家好得閒咧？ 係。 两样都系、啊，系、哦、啊！哎呀 ，Marco 你好了解我， 唔系先抽住两件，点会得闲噶？ 你觉得礼拜日朝头早得闲啫？ 唔系，其实越忙嘅人越应该好好生活啊嘛。 系， 即系你越忙，你应该更加将你嘅时间用喺你中意嘅嘢嗰度。 其实我谂你而家个时间真系系人生当中最忙碌嘅时间，即系喺生活里边啊！你谂下一个家庭里面最快，当然亦都系最快乐啦。即系我哋有家庭嘅知道呢个年纪嘅岁数系。最享受，再加埋个疫情系你即系最好嘅地方，因为有疫情，大家都停慢落嚟， 停咗落嚟。如果唔系都真系好忙啊！ 慢落嚟冇停到嘅，即系但系慢落嚟，但系咁嗰个慢系令到你更加享受家庭嘅生活， 多咗相处咯， 系嘛？系咁但系喺同一时间，你个一真系喺里边所有嘢都系交俾你自己嘅时候， 自己做系啊， 自己做。 唔系嗰个感觉系我觉得。我是应该这么讲，现在这个阶段的我好抛开了很多东西的成败得失、 嗯、 所以更加觉得不如纯粹一点 做自己啦， 做自己啦，对啊，即这件事其实真的要抛开人家怎么看你啊、 嗯、 怎么看你的作品啊、嗯、怎么看你的即是你的工作啊、嗯、你的态度，其实纯粹一点咯，如果 表达了， 是啊，即是艺术，其实即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嘅旅程啊，確實真係去到最後，去到呢一步嘅時候，就係點樣表現自己。 表現自己， 即係好似頭先佢講，佢開始做戲嘅時候，都係尋求自己。咁但係喺過去做即係歌手嘅時候，好多時候除咗尋求咗自己，當然咧過去嘅作品全部都係佢自己，一定係㗎啦。咁但係裏面仲可能加插咗其他人嘅一齊啊， 或者市場上面嘅考慮 啊， 或者即係以前有唱片公司嘅角度啦， 啊、 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咁一定係有一啲即係歌詞有一啲係。写歌词最叻嘅人，加写歌最叻嘅人、 嗯， 或者即系最了解乐迷喜好嘅人，咁、嗯、即系佢哋一定系有好多做歌嘅方法系好 work 噶嘛。咁、 啊、 但系可能去到而家呢个阶段，我谂嘅又系另一啲嘢咯。 系啊，我绝对明白佢。点解？因为我有个电单车，个油缸系我自己喷。 佢又翻去电单车嗰度啊？听唔听到啊？ 真系，即系我最中意嗰架车。 你证明呢样嘢 啊？ 系啊， 佢又唔系最贵嗰架车，又乜亦都唔系喷得最靓嗰只，但系我亲手做出嚟。你老公佢行嗰个好靓，我真系几开心。 佢又流露佢哋啲感情， 系啊，欣赏啊， 有冇妒忌 啊？好癫啊！都佢哋两个好得人惊， 拎晒大宝 啊！ 大叔的爱佢哋真系， 系两个大 叔啊！ 大哥的爱 系 得人惊。 咁啊，真系你，譬如咁，你写完呢个歌，写完呢个词嘅时候，所有人个俾到你嘅感受都系。認識到你最真嘅你啊嘛， 係、嗯、啊， 因為真係源自自己。 不過你真係幾有詩意，我睇佢嗰首詞嘅時候，哇，好耐都冇睇過咁有詩意嘅詞喎。 啲詞咧唔識嘅啲詞， 係啊，唔係啲詞係識嘅，但 係唔係啊，有一個仲識讀添啊，直頭諗咩？ 哦，心無掛礙， 係啊，掛礙個掛字啊，我就哇呢個咩字㗎？ 係啊，嗰種感覺係令我諗翻你好多年前嘅時候，曾經睇過逢親你見林夕寫嘅詞，如果係俾王菲嘅咧，就係睇唔明噶啦。 係啊係啊， 即係嗰個年代。 你要解拆 嘅，或者俾黃耀明嘅咧，應該睇唔明噶啦。 係啊， 即係會內嗰個心機啊。啊！我寫好多心放落去。我嗰時候我見到嘅詞我都寫過，哇！我好中意你呢、這個。 係啊，你有 send message 俾我，我真係好開心咯、啊。 係紅眼睛碰滿天星的刺啊！我好中意呢一句、啊、紅眼睛碰、嗯、即係掂觸同滿天星嘅刺喎、啊 嗯。滿天星本身冇 冇 刺 㗎嘛？ 滿天星 suppose 我哋大家都覺得好靚。 係啊係啊！哇！我呢個有詩意，我即係知我中意有詩意嘅，我知哇呢、這個有詩意，即係證明你平常嘅時候都 等於佢老公見到你個油缸一樣。 有詩意。 惺惺相惜， 就係咁樣，就係一樣嘅感情。 真係你兩個加埋真係一絕啊！ 但係 開出嚟麻麻， 但我相信 我都麻麻地。 佢老公 你兩個一拼埋一絕， 但係佢老公亦都冇諗過。佢欣賞你，而你欣賞佢太太。 梗係啊，尤其是佢嘅詞係一，佢老公都欣賞我架車啫，冇欣賞過我啊。 喂，佢都好欣賞你喎，真係。 欣賞我架車啫，都仲係。 係啊。 不過唔係。 喂，佢有一次幫你影到一張好大隻嘅相啊。係啊。喂，你睇我影到心面幾大隻？ 係，佢 send 俾我，我亦都放咗 IG。係 啊係啊。 你見到 IG 著背心好大隻。 好大隻㗎，真 係張繼聰影。 佢幾欣賞。 係恐龍臂啊！我形容係恐龍嘅臂一樣啊，真係。 不過真係喎，呢個當中裏邊啲詩意，真係逐句逐句嗲，我想。即係再，其實裏面係齋聽完啦，齋睇我咁睇咗四次到啦。 哇！ 可能 純文字欣賞， 真係係啊，純文字欣賞。你我再隔，哇！原來後面仲有兩嗱，我唔記，我就唔噏背唔曬啦。後面仲有臨到尾嗰段係寫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哇，好犀利喎！咁所以呢個就係你自己嘅心，即係俾自己嗰個心意。 同埋咧，當你好。中意一样嘢咧，你好有感觉去做，你好似唔系好在乎人哋点样睇。当然，即系有人去明白你欣赏你就好开心啦。但唔明白你咧，你好似冇乜所谓。 系 啊，你觉得总有人会明白， 咁 就够啦。系啊， 开心同埋享受咯，系啊，即系我真系好中意佢最尾嗰个看的挂春天的云彩啊！呢啲哇，我中意即系嗰种感觉，哎呀，好有诗意。我唔成段讲啦，留翻俾大家听吓。我一阵翻嚟睇下究竟中唔中。 好， 听个歌先。 好。 春天的云彩，泪落遍天一方这星海，也装满似春风暖的爱。 好啦，咁样就系、是、小仪头先讲话，即系唔识读啦，系啊， 系啊，关爱， 系啊，心无关爱。 有咩唔识读啫？你听佢唱咪就识得读。 睇歌词先噶嘛，睇到嘅时候， 我知 道 你有咁文雅， 点写？ 点 读噶？ 我都系听完先 睇歌先噶嘛。 你先睇时候听歌， 梗系啦。 好啦好啦，咁啊呢一首歌确实真系另一种嘅感觉嘅。如果真系有喺唱片公司之下咧，有好多嘅掣肘之下咧，享受唔到嘅。 嗯， 嗰我正等于我个睇完黎明演唱会一样。 嗯， 确实有啲嘢系有得 dap 系好开心。 系 呢一首歌系可以听好多次。我真系听个词，你冇嘢做嘅时候再听再睇，你就感受多啲。原来你个 MV 都咁多， 咁多嘢睇啊！ 原来嗰 个睇噶 蛋糕都咁样。 但要有道读，真系要问翻你先至知。如果唔系咧，就当咗个场景啊， 都冇乜所谓噶。 有道读就开心好多， 系啦，睇到嗰啲意念喺度。 如果冇道读而你知道佢本身放咗咁多嘢咧，你就值得翻去再睇。咁、我谂大家可以睇下都可以。不过啦，讲到呢度啦，头先条问题我哋中唔中咧，好紧要。 系啊，我哋有冇中 咧？嗱，我哋边条先？ 边条啊？ 佢唔系录咗一条噶嘛？系嘛？ 我录三条。咦？会唔会我哋其实两条都中晒？ 冇人发你个梦啦， 好难中啊！ 好啦，小仪同阿 Marco 嗰条都计啦，有冇人中？冇啊！ 唔 係 啊嘛， 咁多嘢都冇人中啊！講一條咧，咁有一條係咩？我哋睇一條啦，雖然唔夠時間。 阿 K 嘅問題係： 我有冇一個離不開嘅對象？ 哇！喂，呢啲嘢講得㗎？ 而家先講， 呢啲嘢講得㗎？ 冇時間喎， 快啲講，有冇？ 我梗係死人都講張繼聰啦。 走咗添，捉住咗佢啦。 唔係，我哋太 deep 啦，因為呢首歌本身又成個 package 好多話題，好多 真係好多話題， 裏邊好 deep 嘅嘢裏邊可以 dig 噶嘛。如果我哋普通嚟嘅咧， 就係呢啲啦。我實問嘅，通常我實問嘅，係啊。 有冇想離開嘅地方啊？ 係啊。 喂，咁樣唔係啦，下次再嚟多次啦要。嗱，你拍第二首歌嘅時候。想嚟我哋再翻问呢一首歌， 系系系，再翻问，系咁样公平啦，啱啱，冇错， 唔系大把呢首歌嘛，就系 大把嘢讲，你做下一首歌会唔会都系自己噶？ 会啊， 系咪咯？大把嘢讲，跟住再下一首歌又问翻。